市教委19号发布消息，今年西城区增加了本区统招名额的投放，25所普通高中学校共增加了323个招生名额，14所示范高中共增加了235个计划，11所一般高中增加了88个计划，其中北京4中、北京8中、北师大附属中学、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北师大附中实验中学在本区增加的招生计划数各为20个，13中学、14中学、15中、35中、66中学、161中学、北京市铁路第二中学、育才学校、回民学校分别增加了15个招生计划数。此外，西城职业学校作为综合高中，今年增加了60个计划，面向西城区招生。全国高校在京招生专业目录19号公布，记者统计发现，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航、北理工、中国农大、民大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京投放1399个统招计划，每百名统考考生中至少有2人能够考取在京双一流。这8所在京高校今年共计在京投放统招计划1399个，据此计算，5.6万余名报名参加统考的考生中，约2.5%的考生能考取在京双一流。据了解，本市共有63073人报名参加高考，其中56370人参加统考，6703人参加高职单考单招，只有参加统考的学生有资格报考本科的院校。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技桥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京老师。赵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晚上好。 刚才那个赵老师在节目没开始之前给我花了5分钟的时间，我一下全部明白了什么叫平行志愿啊，非常通俗易懂。所以说我们今天请赵老师在节目里边也花5分钟时间，甚至更少的时间，帮我们家长来了解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平行志愿。您打了一个特别通俗的比方哈，就是恋爱和结婚，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您给家长来说一说具体是怎么样了解的。 因为这个平行志愿呢也给大家讲了好多长时间，我就发觉大家呢这个对生活中的事情啊特别清楚。比如这个平志愿，家长问很多问题，说我能不能被两个学校同时录取啊，我第一个学校那个没录取，是不是能去被第二个学校录取啊。他其实呢对这个事情啊没有把这个整个过程给讲明白。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生活中比较通俗的，我说呢这个我们录取过程中其实是2个阶段，第一个的话呢是谈恋爱，对吧，谈恋爱然后订婚的阶段。一个的话呢是订完婚我们结婚的这个阶段。平行志愿帮你干什么呢？平行志愿是只管到你谈恋爱和订婚的阶段。比如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呢有这个6个女孩我都特别喜欢，对吧，我可以这个跟这个6个女孩挨个问，你愿意跟我谈恋爱吗，对吧，第一个说不行，我觉得你不行，他不愿意跟我谈。第二个我问他也不愿意跟我谈，但是呢我可以接着问下去，这个国家是允许的，但是一旦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谈恋爱，我就不能再往下问了，我也不能脚踏两只船，对吧。所以这就是平行志愿中的投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的档案的话呢会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那个征学，说他们愿不愿意拿你的档案。但是一旦有一个学校说我愿意拿你的档案，你的档案就不会再往底下去这个往下去送去了。所以咱们就说起来就是一次性的投档。这个平行志愿就已经结束了。这就是平行志愿管的事情。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去再问说跟录取相关的事情。那我们谈完恋爱谈的挺好的话呢，我们就准备去结婚去了。 订婚了。 对，订婚了。订完婚的话呢，通常是这个春节咱们订婚，一般是结婚就10月11这种5·11，对吧。它有个时间间隔，所以呢等到了这个5·11的时候，准备结婚的时候，那女孩突然说，我听说你在哪有点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觉得不跟你结婚了。这个的话呢这就叫做退档。之前的时候如果我问我们班这6个女孩她们都不愿意跟我谈恋爱，这就是滑档。对吧，这就是滑档，这就是退档。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平行志愿经常说的这个滑档这个退档都给搞清楚了。然后呢他如果跟我结婚了，你看这学校就相当于把我录取了，我就皆大欢喜，对吧，幸福的过一生。如果这学校说不跟你结婚了，这档案不就是没有了，没人就是这个要退回到考试院。那这个时候叫做退档。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办呢？我要是在一批我可以到二批去。我到二批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明年去复读去了。对吧。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学生学校没录取我还有没有机会啊，那今年就没机会了，就到明年去了。 对吧？咱们不说那个征集志愿啊，就是完了以后的征集，因为征集志愿现在机会很少。 嗯， 所以你要把这个过程给想清楚了，就是一个恋爱和这个订婚的过程，还一个是结婚的过程。 嗯， 你只要想那个平行志愿，你就知道平行志愿只管恋爱和订婚，跟结婚呢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那这三个概念呢，一个滑档就是没人给你订婚。退档的话呢，是有人跟我订婚，人家女孩不跟我结婚了， 被休了。 那什么叫专业调剂呢？其实专业调剂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看中了王家的这个三个女孩，但是王家有八个女孩，这三个女孩的话也被别人给看中了。 嗯， 结果人家这个财大气粗，人家先娶了，我没办法，我只能娶剩的五个女孩之一。 嗯， 这就是被专业被调剂了 啊，非常通俗易懂哈。我们接下来请赵老师带着我们一一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滑档、退档和专业调剂，我们分别有什么可以规避的方法，可以降低这个风险？ 其实要说起来，这三个你说的对，都是可以规避的。 嗯， 我把这三个风险啊，分别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这个滑档啊。现在可以说起来风险不大，但是这个滑档的风险大不大呀，是跟你做这个方案你的冒的多少风险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特别早先头有人跟我说过，说这个我选北京最好的一个学校，选一个这个清华北大之选一个，我再选一个北工大，我再选一个北京北方工业大学，你看我这方案安全不安全呀？是挺安全的，但是你想想没人怎么报。 嗯， 你好不容易考了一个600分，你最后录取到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录取分数线是560分，你想想这孩子这等于这个40分，他是他们学校最高的，比第二名高出20分去，这方案安全吗？ 太可惜了，不甘心呢。 不甘心，而且呢，我开句玩笑，我说这当爹的如果把方案报成这样，这当妈的和他女儿这三年就不理他了，对吧？ 嗯。 所以咱们其实是要力争说我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要不能风险太大，风险太大的话呢，我这个最后没学校也不行，我的学校都挨得特别近也不行。 嗯。 所以这个安全不安全呢，跟你愿意冒多大风险有关系。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呀？就是说，尽量有一个方法能让你呢，这个相对比较安全。就是说，基本上你这个100人里边，可能只有一个人有风险。 嗯。 那剩的人的话呢，就能去比较好的学校。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对了。 嗯。 我们现在的话，平行志愿为什么我说要从换一个角度讲呢？就是，你看咱们考试院最早的时候给一个学校的时候啊。这学校如果没录取，没投档，没录取你，对吧？那个时候投档呢，还有一个20%投档，还有20个人被退档。 嗯、 这个投档和退档风险都比较大。考出来为什么给你变成6个学校或者变成10个学校呢？ 嗯、 他不是说让你有一个学校保证你的方案安全， 嗯、 他是说这6个学校一块加在一起，让你其中有一个学校呢拿到你的档案，你就安全了，咱就解决一个滑档问题。 嗯， 那这6个学校安全，咱就不能老说我要用一个学校保证这学校能录取，没有这个必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咱们说点具体的情况啊，就是北京市呢，从2015年啊实行了这个考后的平行志愿，一批呢就一直是6个学校。那第一年的时候没有数据，所以大家报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到了这个2016年呢，这个数据就出来了。这个每个学校差多少，大家就开始报的时候啊，就报的就相对来说没那么分散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2017年，这个各个学校的分数呢，比2016年呢还略微有些涨，但涨幅已经不大了，基本上的话呢都是在3分5分之内， 非常稳定了， 比较稳定了。 嗯、 那么影响这个分数变化，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啊，一个是招生计划有什么变化。 嗯， 招生计划，假如说咱们北大清华今年的这个招生人数都扩大1倍， 嗯，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复旦的分也往下降，人大的分也往下降，他没办法，因为好学生走前面走了嘛。 嗯， 如果北大清华的人数都减少1半，那复旦的分也涨，人大的分也涨。 嗯， 所以呢，这个分数涨不涨，其实跟什么呀？跟一个整体的招生计划有关系。 嗯， 今年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发下的招生计划啊，应该说总体的话的一个变化不大。但是的话呢，我们如果想报一个学校，特别认真的说担心哈， 嗯， 其实应该做一个工作，就是累加，这个比如说我呢想报北京工业大学，我就可以把去年这个比北京工业大学分高的学校的分数都给累加起来， 嗯， 然后呢，我再看这些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也累加起来，如果它没变化的话呢，我估计我这分数也变化不太大， 哦， 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最简单，就是说你报复旦，你先累积清华和北大的分， 嗯， 对吧？清华北大一共招加起来招这个200多人，他万一变成100多人了，你什么都别想， 去年复旦的分不能瞧。 嗯，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里边最最关键最关键的。所以那么我们要想保一个方案安全啊，它不是说我一定要用一个学校来报，应该怎么来看这件事呢？就是对家长来说，其实最最现实的一个报名方法呀，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年间的分数不能比较，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啊？说看排名，看排名它不直观。 嗯， 最简单一个办法就是把去年的分数折换成去年的排名，然后把看这个排名在今年多少分。 嗯， 这样的话，我把三年的分这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都变成今年的了，你再看这个学校的分数。特别直观 哦，需要折算一下，会发现这个分差是非常小的， 非常分小的、 哦、 你就会发现这个学校，比如说我想报那个北京交通大学，那北京交通大学出现过一个小年啊，你就看出这三年啊，2015、2016、2013年可能分数差啊最多就是4分。 嗯， 那你今年估计吧也差不了太多。 嗯， 然后呢你选这学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选几个分往年比我低个低几分的学校，有的学校低2分，有的学校低4分，有的学校低5分，因为这样你才清楚。有的学校低6分，那现在变成6个学校，我那有多少个学校是低的呢？低多少呢？我跟你讲，我观察到北京是这么一个事儿，你就把这6个学校都算出来，有的分高的学校你别看了，分高的学校今年多半还高， 肯定不可能的， 对吧？ 就是报了风险会很大， 风险比较大，就是他你可能运气好。你比方说去年高1分，今年降一点，可能你就捞着了。 嗯， 高10分，今年降到你这分，可能性很小。 哦，滑档、退档和专业调剂，刚才这个滑档，这个谈恋爱已经谈过了。 你谈恋爱 接下来我们就该进入到这个订婚的环节了。但是并不是说我订婚了，我就一定得跟这个男的或者女的结婚，因为这个你最高的分数考进去，也可能存在这个退档的风险哈。 嗯， 我们这方面怎么规避？会有出现哪种情况？我高分进去也会容易退档呢？ 咱先这么说啊，这现在主要是3个问题，一个是滑档，一个是退档，一个是专业调剂。 嗯， 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做到专业不调剂，就一定不会退档。但是所以我就说，你最好报的就是这个学校啊，不但是你报的6个专业你的身体条件符合，你剩的专业最好也符合。 有很多家长会觉得，你看我孩子分数考那么高，然后万一我到了一个学校或者报了一个专业反而丢分了，我不想丢那么多分，因为一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哈、 嗯、 一分值万金。所以说这个滑档和这个分数不浪费之间，他还是想就是规避一下的哈，既想保证安全，同时我又不想浪费自己的分数。这方面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其实呢，我们说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20分，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想做这么件事儿。因为为什么说那个就是，你那个把那个每个你的高中那学校的分数加在一起，20分基本上就可以报了。 嗯， 就是希望家长不要糊里糊涂的选了一个低20分就选一个低30分的学校，最后低了20分就不值。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为就是在这个不浪费分数和有点风险之间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点。 嗯， 为什么我说30分就有点高了呢？30分的话呢就太安全了。20分的话呢，可能100人里边有一个人做了没提档，对吧？那你做了真没取上，那只能说我们的运气有点不太好。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在这个投档的时候，专业上这件事情啊，我们其实为了这个帮助家长把专业给弄好啊，我们都建议家长把往年这个专业的分儿和当年的录取这个学校录取线做一个相减，我们叫做专业级差。 嗯， 因为过去北京报的时候，你老知道说我离一本线多少分，我高一本线多少分，咱是不是老这么说？ 这已经不靠谱了，再这样比的话， 对吧？就是说在学校里边其实已经不靠谱了，但专业上是这样的。 嗯， 专业上靠谱，为什么呀？你去看去，你比方说天津大学它的那个建筑学高，对吧？你去用那个建筑学去减学校的分，你发现还基本上比较靠谱。因为学校分涨的话呢，它每个专业分也涨。 嗯， 它不会说那专业分停那儿不动。 嗯， 所以呢，那个就是说，你用这个，你报专业的时候，你用这个专业的分去减去这个学校的分，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嗯， 但是北京这个事情不太好做，在哪儿呢？因为每人可以报6个学校，这个数据解读啊比较难。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比如这人分特别高，这个学校最好的2个专业啊分高，可能都是被那个最高分的几个人给占领了。 嗯， 所以的话呢，他那个就是你减这个分，说你看着说分高的一定高吗？也还真的不一定。 嗯， 因为它存在着，我研究过一些学校，比如说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特别好，不调剂你，结果呢，这个16年的分数啊，它最高分是哪分呢？机械类的话，它总共就录了1个学生，这个学生分就是这个学校里边几乎最高分， 就一个。 这个学生就想学机械，分还高， 嗯， 或者他没报好，结果他就这个专业成了当年分录取分几乎是最高的一个人， 嗯， 那你想想，那你报把它作为最难，你就亏了， 嗯， 所以这个数据啊比较难解读，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你要是刚学想把这事儿给搞明白了，有点困难。 还有一个是赵老师今天想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哈，就是这个艺术生的报考，其实这方面有很多大家容易忽视的问题哈，我们请赵老师给大家捋一下，关于这个艺术报考中，使用高考分数还有专业分数的基本原则哈，这个是今天一个重头戏哈。 啊，对，这问的还比较少哈。因为艺术生报考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难学的一件事。 嗯， 你看咱本科生讲了很多东西，比如讲一个最基本的啊，说艺考生的话呢，像那个联合大学是什么呀？是你的专业够资格了。 嗯， 我凭你的高考分，你其实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的这个成绩的话呢，今年高考成绩折合算去年的排名，折合算去年等效分。然后相加，为什么不能像普通类折算今年呢？因为他要跟他艺术类的成绩相加。就光这一点来说，艺考生基本上都没去琢磨这件事儿。 嗯， 咱们再说一个，当然这两年分数相对比较稳定了。就说这个艺考，一个像美术类，美术类是每年有4000多人的分数，大家也是，我就按我今年考，比如我考要230，我就用230。那咱们这个普通类报考的时候，都说我要去减一本线，为什么减一本线呢？假如一本线对吧，我今年的分高了。今年是570，去年是550，我知道说我搞一本线20分，我这是比较像那个相同的。艺考就没想这事儿，艺考他就永远都是我是220，就是220。那万一去年艺考是今年艺考，比如说他的最低线是180，去年也是180，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是去年是190呢？你其实今年这个190就比去年的190高出10分了。 嗯， 那你累加那个跟去年这个学校录取分数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减完了去调整，相当于去年的我今年的190相当于去年的200，这样的分数的话呢，去跟去年这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相比，我才能知道我的分是不是比他高。 嗯， 就关于这一点，我跟我聊的这个艺考生基本上都是拿分直接相加。 嗯， 都老问艺考生，你买这个大本了吗？买了。我说你是买文科理科都买了吗？他说我是文科学生买理科干嘛呀？不行，为什么呢？比如一个学校啊，他今年招6个学生，他是文科理科一块招，你看文科只招了3个，你以为这学校没招满？不是，那3个学生理科招的。 嗯， 所以你得看这个文科理科一共多少，你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参加征集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你才能知道他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分。 嗯， 所以你看这文科生挺高的，你还得比较那个理科的成绩。 嗯， 你还是理科那成绩挺低的，因为什么呀，有的学校的文科理科还有个折算。 嗯， 所以艺考分的算上来的话呢，至少应该明确两点，就是高考成绩要折算到去年，就2017年2016年进行比较。 嗯， 如果是美术通考或者其他的通考也应该进行折算。 嗯， 所以美术的这个报考呢，我是听着讲的人比较少，然后呢问的跟考生聊呢都没考虑这点。所以应该把普通类的报考结合到那个文科里。所以北京的学生呢基本上分两类，一个是校考怎么办，一个是呢有这个就是这个没有校考，没有校考里边有分有北京市统考的和没有北京市统考的。 嗯， 这些东西都应该他们去算的。 嗯， 而且北京市只能报一个学校，还有一个大小年，比如说同济大学好像去年就是个小年。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教育面对面不见不散。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